嘅疫情嚟睇，我哋感恩香港人表现可以话系超水准。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特区政府应该发挥香港人嗰种迅速灵活反应嘅优点，尽快采购疫苗同埋其他嘅防疫资源。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WeWa 教育狂想曲， 我是去灌输到同我一些概念，不是只是做义工是帮到人，同时其实也是帮紧自己，那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就可以值得去做。 黑白老香港 英国数码相机唱歌，我们都一不啱，看下来好像不靓，滴滴咗，以前没有的，没有得做了，所以就 所以你影每一张相那个态度很重要啊。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邱家伦戴住口罩继续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嗱，睇翻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其实由听日到星期日啊，咁几乎咧日日都系天晴噶。嗱，类似嘅天气咧，其实喺成个月啦都系冇乜变化噶。咁啊，每日嘅气温啦，都系见到好大个太阳啦，都系日日差唔多嘅。咁不过咧，疫情的数字呢，就同埋整个疫情的变化呢，每日都有好大的不同啦。咁近日呢，就是香港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呢，亦都可以话急转直下。数字呢就急速咁样飙升。咁大家都好关注，就是今日最新的数字呢，就是有73宗个案。呢73宗个案咧，就系讲紧琴日嘅24小时啊。咁呢73宗个案里边咧，系有66宗系本地个案。嗱，呢个数字咧，相对于喺过去嗰两日周末、周日嘅数字都系三位数字，超过100个咧，就相对地就冇继续升落去啦。咁但系当然啦，就唔能够掉以轻心啦，因为呢73个个案里边咧，有66宗咧。是在本地的啦，简单讲一讲啱啱的记者会啦，仲开紧个记者会。咁新出现的一些个案咧，主要都是在一些食肆里面的群组嚟噶。咁根据最新的报告啦，就是在维景酒店的海港酒家啦，起码有6个案啊，曾经在不同的日子去食饭，佢哋就唔系一齐一早咁样去食饭，而是不同的日子分别去食饭咧，就有单。都是有人感染的，咁卫生防护中心就担心话有环境的污染啦。另外，屯门中央广场的富林，咁有生日聚会的个案啦，咁亦都是 呢个生日聚会嘅个案咧，开咗有20位嘅，咁之前有3个，咁今日系多咗2个证实系确诊嘅。另外咧就喺葵芳嘅一个家庭群组，佢哋喺葵芳饮完茶，咁就出现3位确诊，而家全个群组有9个确诊。咁嗱，呢啲个案咧都主要系喺食肆里边啦。咁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有一位私家医生系中咗招嘅，咁其中咧就系去睇过一个病人，嗰个病人即系后来就证实。感染咗啦，而佢自己咧亦都系感染咗噶。咁呢个系一位私家医生啦。咁当时咧，据报就系两个人都系戴住口罩噶。咁之前讲嘅乒乓波群组咧，就多一个人确诊。嗱，咁喺今日嘅公布嘅个案里边咧，就有7个系输入嘅，包括系4位海员、2个机师啊。咁大家都见到就系啲输入个案咧，都系一啲咧之前啊吓。所以話一啲豁免嘅群組啦，因為要維持住啲航班啊，加埋維持住海運嘅貨運等等啦。咁呢啲海員同機師咧，早前咧都係獲得豁免嘅。咁嗱，而家就政府就話已經收緊咗啦。嗱，咁大家都會關心跟住嚟嘅就係有啲乜嘢嘅進一步嘅一啲嘅檢疫同埋一啲社區控制感染嘅措施咧。嗱，政府咧琴日就開咗記者會啦，就話。准备强制戴口罩嘅呢个要求咧，就将会扩展到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咁另外大家都听到啦，亦都系琴日开始啦，就系食肆夜晚6点到凌晨5点禁止堂食咧，就会延长多7日。咁另外政府咧亦都咧系会由今日开始咧，只系提供紧急同埋必须嘅公共服务。咁部分公务员咧系会留喺屋企工作。嗱，今日教育局亦都宣布啦，中学嘅文凭试咧就嗱呢个琴日宣布咗啦，放榜嘅时候会尽量透过网上或者电子形式。去发放成绩，咁但系咧，如果学校觉得有需要系要亲自有一啲辅导嘅话咧，学校亦都可以自己去处理嘅。咁另外嘅就系今日亦都宣布，直情咧就系跟住落嚟咧，嗰个新嘅学期啊，就系咧有啲跨境学童咧，就系中三以下咧，新嘅学年咧都系要网上去授课啦。好啦，咁另网上去即系听书啦。咁另外个问题咧，就系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咧，因为香港一路去抗疫嘅策略咧，就系所谓要追踪检查啦。咁而呢个追踪一啲。病例或者是疑似病例就需要很大的一些检测的设施。一路以来大家都听到有很多的防疫的专家、流行病学的专家都认为香港是应该增加更多的检测措施的。包括就是帮人去怎样去检验他是不是感染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似乎那个检测的数目就未如之前一路想做嘅咁多啦，咁但系咧近日咧就已经增加咗噶啦，包括咧就系譬如6月份嘅时候咧，平均每日系检测3000多个样本咧，到今日咧，卫生防护中心话咧就已经系超过7000个样本嘅。咁当然7000个样本就唔系7000个人啦，因为有啲人咧系要复检又复检，咁所以而家系讲紧7000个样本。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防护专家就认为咧，而家嘅做法仍然系未够嘅，即系呢个检验嘅速度同埋嗰个数目咧仍然未够嘅。而近日由于疫情咧一路系升温嘅时候，亦都有好多普通嘅市民咧未有病征。就走咗去急症室嗰度咧，就睇下系咪有得验。咁亦都有人咧，就系因为亦都有需要，可能去其他地方，或者系由于周围嘅人有感染，自己亦都好心急，知道自己有冇染上呢个疫症嘅时候咧，亦都会去一啲私人嘅化验所检验啦。咁最近咧都有唔少嘅新闻话咧，大家都好忙碌啊，要预约去检验嘅话咧，亦都唔容易。咁跟住落嚟呢个问题啦，就系亦都系我哋一阵咧系会主力讨论嘅，就系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香港嘅医护同埋各个检测中心咧，能唔能够应付到呢个危机啦？会唔会太多嘅疫症，太多嘅病毒嘅样本要检验嘅时候咧，系会令到成个服务咧可能系会崩溃、会爆煲咧？喺业界工作紧嘅朋友咧，有啲乜嘢意见，请打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20号朝早10点，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疫情严峻，政府不应排除将立法会换届选举延期。 仲有五十日时间，你点样可以保证呢五十日你个搞得掂呢？系咪？咁如果你搞唔掂嘅时候，你又聚集咁多人，我哋选完之后换届完之后，又有个另外一个大爆发，咁我哋嘅社会、我哋嘅经济点顶呢？ 十一点。警方毒品调查科在粉岭坪斜破获一宗冰毒案，检获超过4000万元的冰毒，拘捕一男一女。毒品调查科警司周黄忠： 基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的缘故，各国对于人流的出入方面都有实施不同的管制以及隔离的措施。贩毒人士呢，将毒品如果是经由出入境管制站去搭香港呢，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吸毒人士呢，对于毒品的需求呢，并不会因此而減少。我們都發現到冰毒的價格自封關以來就是上升了大概兩成。 下午兩點半，教育局宣布國際學校和幼稚園不會早於8月17日開學。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為了保障教職員和學生的健康，我們早前預計全港的學校，包括一般較早開學的國際學校和幼稚園，不會早於8月17日開學。各类的学校最终的开课日期呢，我们会视乎疫情的发展呢，是再作决定，亦都会尽量呢，给学校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去作准备。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6宗是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我们就发现呢，屯门中央广场那间富林啦，除了生日聚会有20多位那里有些个案啦，都有第二些个案呢，都有去过这个同一日啦，但是就不同一起的。另外一间就在维景酒店的海港啦，起码有6位个案啦，就在不同时间呢，就跟朋友啊屋企呢就一起去过吃饭的。那我们都担心呢，这个地方呢可能都有机会有一些环境的污染啊，或者可能有些工作人员是有隐形的病患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医生的。梁子超你好啊。 主持人你好。 是啊，见到现在疫症的数字，你认为政府还有什么防疫的措施要收紧？ 我想这样，现在最重要的我想真是说能够做到大家都尽可能留到家里。因为其实如果不能够控制个人流呢，其实是不容易是控制那个传播的。因为我们是过去那两个礼拜呢，如果看个三日平均数呢，我们其实已经是以一个每一个星期复式的4倍这样增长紧。如果我们不能够很短时间将人流控制，就是说是减少超过远低于一半呢，其实根本上我们是不足以去缓和今次那个疫情的。咁其实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其实真的大家每一次出门口的时候想想是不是一定要出去。因为你每出去多一次呢，其实对你自己、对你屋企人、尤其是长者，同埋对整个社区呢带来多一分的风险。其实最重要控制今次疫情呢，就是说能够令到所有的环节方面那个都得到舒缓呢，是大家呢是没有需要的尽量留在屋企。因为我哋过去呢纯粹系戴个口罩啊，同埋或者系个手部清洁呢，其实我哋个覆盖率其实唔低嘅。我哋根本上喺爆返，我哋其实有90%嘅口罩覆盖率，喺咁情形都爆呢，其实我哋戴住口罩入面呢都唔能够有效阻止今次疫情爆发。唯一一样嘢能够做到嘅嘢入面呢，系大家尽量留屋企呢，将个社区人流减超低个，即系超过一半以上，我哋先有机会将疫症缓和。因为今次应该系呢个疫情呢系透过外源性输入，而系点着咗我哋好多个社区，睇个都市入面呢比较人多聚集一啲嘅高速传播渠道。 就感染咗喺入面嘅员工，譬如系我哋一啲嘅的士啊，交即一啲嘅交通工具嘅员工啦，我哋一啲嘅商场嘅员工啦，我哋一啲嘅酒楼嘅员工啦，我哋啲街市嘅员工啦，甚至乎老人院嘅员工，而家可能连个医院嘅员工都受到感染。而呢啲咁嘅嘢呢，如果我哋嗰个本身系一个现场嗰个嘅检测同控制，喺有少少滞后呢，喺嗰度嗰个传播嗰个速度嘅风险呢，个口罩会帮到大家，戴口罩会帮到，但就唔能够令佢呢系控制嘅。始终都系话要呢，大家都尽量避免，系即系话冇需要嗰时尽量唔好出街。喺呢两个礼拜咧，咁然后咧跟住系容许，即系话我哋本身一啲我嚟做一啲感染控制嗰啲咧，系尽早去将嗰部分嗰啲嘅地方，尤其是嗰啲员工方面咧，系进行一个筛检，排除咗嗰度一啲嘅，譬如喺传播个风险咧，先至可以将个疫情减慢。 你刚才讲到即系都系即系大家要自律啦。一来，另外譬如话政府，你觉得而家嘅一啲措施仲有啲乜嘢可要再加紧啊？ 嗱，我谂其实最主要就系话咧，政府咧就带头就叫公务员在家工作啦。我谂听日开始 做咗啦，叫做做啦吓。 听日会更加多，会再全面嘅。 嗯。 问题私人公司嘅响应咧，而家暂时都唔系特别好。 嗯。 咁变咗入边咧，其实仲有好多人仍然要翻工，即系个市面嘅人流嘅减少咧，其实仲系唔够嘅。因为如果我哋喺呢段时间咧，我哋普通譬如自己咁先算咧，如果我哋都唔系话尽量咧系留喺屋企，即系话喺唔使翻工嘅即系时间咧，我哋一定要尽量留屋企。如果我哋做唔到呢样嘢咧，其实疫情再恶化落去咧，唔排除入面咧，你政府可能系要唔净止话一个叫做禁足嘅家，譬如家居令咧，可能系仲有啲企业入面咧，可能系要停噶啦，譬如可能有封城啊，各方面嘅嘢入面咧。因为如果喺真系话喺呢个疫情爆发到你嗰个社区入面有大量嘅个案，而令到你所有嘅系统都唔能够应接嗰阵时候咧，你系要防止一个譬如话一个灾难性一个嘅后果嗰阵时候入边咧，我哋亦都唔能够即系避免到好似譬如话纽约啊或者伦敦嘅一系列呢啲咁嘅即系话强制嘅措施，因为嗰个疫情入面嘅发展咧，其实会令大家系冇其他嘅选择，所以其实唯一系救到香港嘅系喺呢一分钟开始，大家真系谂下，当你系想出街嘅时候，你觉得嗰阵系咪一定必须咧？如果唔系必须嘅咧，你能够少一次出去咧，你自己少冇一分险，你屋企人少冇一分险，个社区少冇一分险。 啊，梁医生啊，你觉得喺而家呢个环境之下，睇住啲数字咧，个数字去到一个咩嘅地步，乜嘢嘅趋势会真系要封城嘅呢一仗？ 我哋唔好睇个数字啊，因为睇纯粹睇个数字咧系冇意思，因为我哋睇个数字咧系反映紧平均一个礼拜之前嘅感染嘅情况。如果我哋永远睇睇咧，如果一个礼拜而家四倍复式咁上咧，其实我哋而家睇紧个数字，你觉得系咁嘅数字入边咧，如果你是可能是一个礼拜后入面咧，其实佢已经升咗四倍。咁其实我哋要睇系睇咩咧？系要睇佢一个所谓一个走势。因为而家个走势入面咧，如果我哋睇翻三日嘅平均数咧，唔好睇今日数字低翻少，睇三日嘅平均数入面咧，佢仍然都仲喺个上升轨度。咁大家入面咧，其实都唔好掉以轻心。其实入面真系能够做到嘅，就系话我哋能够全民动员，大家尽可能都留喺屋企，即系保护自己同保护个社区。如果唔系咧，其实好多嘢咧系都系会令到咧系适得其反。譬如我哋有啲措施咧，譬如话系而家咁先算，譬如叫有病征嘅人去睇医生咧，都要小心。咩叫有病征咧？因为呢个新冠肺炎病征咧，太过唔明显同埋太过冇特殊性啊。如果我哋系冇任何嘅风险嘅接触因素，譬如话我哋唔系话去过从事嗰啲高危活动，嗰啲活动嘅地区系冇一啲确诊嘅个案，我哋都冇话一啲嘅一啲紧密接触者嘅情况之下入边咧，其实入边大家如果净系一啲轻微嘅、短暂嘅、冇特殊性嘅病征，譬如喉咙有少少痕啊，间中譬如有一下黑黐啊，或者你根本上系入边个肚有啲唔舒服嗰啲咧，其实最好嘅方法入边咧，亦都保护自己咧，就唔好去啲高危嘅地方，包括医院嘅范围。你自己最好喺屋企度睇睇自己两日内究竟个情况会唔会恶化。你究竟嗰度會唔會變成，即係如果佢變成嚴重嗰時候咧，譬如話你去到發高燒啊，同埋有埋氣促咧，嗰啲你應該進咗個急症室啦。如果你個疫情係持續，嗰個病情係持續嗰時候咧，你都係要去睇醫生啊，睇需唔需要做篩檢啦。 但是如果你的病徵入面它其實是好了呢，那其實入面呢你都不要說放鬆一些在家裡的自己個人衛生措施。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是如果你真是一個新冠肺炎的時候入面呢，你等不到個測試結果入面呢，你都有機會傳染給家人。所以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自己如果你真是有病徵，你如果真是擔心自己有機會感染到，第一時間做入面呢，家裡入面自己戴回口罩，注意手部清潔，避免同一些家裡人過親密的接觸，同埋是要譬如話你自己嗰啲避免用啲共用餐具啦。咁同埋如果你病徵係消失曬啦，消失咗之後嗰三日入面都仍然要小心。過咗三日之後入面呢，其實入面就算你真係新冠肺炎入面呢，你都係絕大部分情形都唔會有傳染性嘅，就唔使特別擔心。 仲有一分鐘時間到，最後一個問題啦，你提到話都要做好啲篩查啦，你覺得而家政府呢有冇需要或者有咩辦法可以做多啲更多嘅檢測，令到即係呢個篩查可以更 好？我諗呢，你點樣擴充，無論你班外援又好呢，你都唔能夠係即係話嗰永遠都有個局限同埋有個時間性，遠水不能夠近火。你而家最緊要最緊要呢，就係話優先處理一啲真係有需要嘅群組，就唔好嘥曬呢啲檢測啲無謂嘅嘢度。其實最有需要嘅呢，係呢你有流行病學上面嘅接觸嘅風險，加埋你有病徵嗰啲係絕對優先。跟住嗰啲呢喺啲流行病學上有一個高風險嗰啲呢，我哋要斬斷個傳播鏈嗰啲呢，嗰啲都係優先。如果係一啲普通一啲嘅好常見嘅病徵呢，就應該好似我頭先咁啦，分啲唔同類型嘅，然後跟住係點處理。其實絕大部分嗰啲好輕微嘅病徵呢，根本上係唔需要去睇醫生。最安全嘅方法就係喺屋企度做啲防御措施，自我觀察。如果持续或者严重嗰时，先去睇医生。 好，唔该晒你，梁志超。梁志超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6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2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6宗初步确诊。诊所在天后的私家医生陈继明确诊，他曾经诊治一名确诊患者，亦都到过北角木星街嘉怡护老中心。屯门中央广场富林酒家20围生日会群组再多两人确诊，有市民同日到过呢间酒楼之后，亦都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呢间酒楼大清洗，为员工安排检测。至少6人喺不同日子到过维景酒店海港酒家用餐之后确诊。葵芳潮亭家庭群组再多3人确诊。乒乓球同屯门眼科中心群组各多1人确诊。受家庭成员感染个案增加24宗。亦都有人同朋友打麻雀之后确诊。至于27宗源头不明个案，有个案在彩云村一间大快活洗碗，亦都有人到过尖沙咀一间酒吧。养和医院计划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名额，但未有余力协助政府检测。副院长陈焕棠表示，养和医院目前每日能够进行400至450个检测名额，包括100至150个预留给院内病人的名额，其余是网上预约名额，估计短期之内有机会增至600个。陈焕棠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医院检测名额以院内的病人为先，暂时未有多余资源协助政府。他又说私家医院接收确诊患者有难度，因为院内隔离设施有限，相信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方面，由私家医院处理非确诊患者会较容易。养和医院已经进行7个剖腹除婴由医管局转介个案。本港最新失业率 6.2%， 再创超过15年新高，其中同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微升至 10.7%， 是沙士之后的高位。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是 14.7%， 依然贴近沙士之后的高位。 統計處表示，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今年三月至五月的 5.9% 上升至四月至六月的 6.2%， 失業人數由大約23萬人升至大約24萬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疫情在全球部分地區依然嚴重，以及本地個案最近再次急升，經濟前景仍然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政府已經推出歷來最大規模的紓困措施，幫助保障員工就業。在北京，外交部回應英方指中方在新疆推行所謂強制絕育的報導，批評完全是一派胡言。發言人汪文斌指，英方有關的言論完全是造謠污蔑，中方已經反覆展述在新疆問題的立場，涉疆問題根本不是人權、宗教、民族問題，而是反暴力、恐怖主義和反分裂的問題。天氣方面，預測大致是天晴，明日有兩陣驟雨，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天氣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最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星期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溫係31度，相對濕度68%，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咧，喺新界嘅青山公路新田段啊，近住米布隆，因为有意外，暂时嗰段嘅青山公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交通比较繁忙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青山公路新田段近住米布隆，因为有意外，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交通比较繁忙嘅。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啦。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都多车嘅，龙尾果栏附近。港岛路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噶。湾仔谢斐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噶，谢斐道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嗰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现时就较为多车。牛头角道部分路段都是爆水管，现时牛头角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对开部分的慢线需要封闭的。安全车速报告有新清水湾道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咧，萧叔收到好多咧同英文有关嘅疑问，尤其是同英文口语有关嘅疑问。我哋就一连几集就答下大家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咧有网友问萧叔叔，我哋喺一段关系里面感到冇安全感啊，我哋英文通常点讲咧？通常咧我哋就用一个字咧，即系有安全感或者冇安全感咧，用一个字就叫做 secure，S-E-C-U-R-E， 或者 insecure，I-N。S-E-C-U-R-E， 咁个意思就係感觉到好似若即若离，好快就会失去对方咁样。OK， 俾个例句大家。I'm feeling really insecure in this relationship， 就係我喺呢段关系里面我感觉到真係好冇安全感咁样嘅意思啦。下次再傾，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 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报道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就系疫症嘅最新发展啦。咁大家都好关心嘅咧，就系继续呢个数字不断增加嘅话，香港嘅成个医疗系统同埋成个检测嘅系统能唔能够应付咧？会唔会崩溃爆煲咧？大家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系陈先生，陈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请讲。 其实我有两个意见嘅啫，我觉得而家老人咧就最危险啦。我覺得第一個咧就晨早嗰個早茶，其實嗰啲茶樓最危險嘅，因為坐曬喺度咧，就除咗口罩喺度噴口水，咁咧佢又唔係翻工啊嘛，即係翻工嘅人會飲茶噶嘛，其實我可以考慮管制一下咧。第二咧就嗰個2蚊搭車，65歲以上咧，即係佢唔係翻工咧，其實唔係必要咧，係咪可以暫停嗰個2蚊搭車咧？ 嗯， 係咪啊？即係你考慮一下呢、這個，就減少啲人流啦，係咪啊？ 明白。 系咁啦，唔 该晒。好多谢阿陈生嘅意见啦，陈生听到啦，就系以朝早饮茶咧，平日啊都唔系必须，系咪啲要管制一下咧？咁呢个咧，我谂相信即系之前咧，喺每日嘅记者会里边咧都有提过呢个问题嘅，咁当时咧都记得阿张竹君医生就话呢个都系好多即系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嘅习惯嚟嘅，好中意咁去饮茶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而家你要控制人饮茶未？至於咁易嘅時候，係咪喂真係坐得開啲咧，或者係飲疏啲咧，唔使日日朝朝都要去飲咧？咁都係一個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嘅一個做法嚟嘅。好啦，嗱，而家咧就政府咧，即係喺檢測病毒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私人化驗所咧，係可以同大家做嘅。咁一路以嚟咧，檢測嘅數目咧，有不少嘅傳染病學家都話咧，其實可以做多啲嘅。香港咧，相對嚟講咧就。喺先進嘅地方嚟講咧，就唔係做得咁多。譬如六月份咧，每日平均做3000多个，到七月中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平均6700多个。咁到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所講啦，琴日咧就係呢幾日啊，就係每日已經超過7000个樣本。咁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實驗室主任黃利寶嘅。黃利寶你好啊。 系你好， 嘉文。系你好啊，最近你哋都接收好多不同市民佢哋要求检测嘅一啲情况啦。咁而家你见到嘅系咪多咗好多人要做呢啲检测啊？你做唔做一次啊？ 事實上是的，其實在這個13號那個星期，上個星期已經突然間個檢測量是增加得很緊要的。咁就唔同嘅市民都有啦，有一啲就可能喺嗰啲社區度住啦，咁佢哋自己擔心，所以嚟做檢測。亦都有一啲就可能佢自己有嗰啲接觸啦，朋友有啦。咁就上個星期46號，政府講咗嗰個廣東省嗰個入境政策之後咧，又再多咗另外一批嘅市民，希望做一個檢測。咁樣而家情況就係三個 parties 嘅人都有咯。 咁你哋係做唔做得切嘅咧？ 做唔切噶，因为个其实由6号嗰个礼拜，突然间我哋又多咗啲阳性之后咧，其实我哋个检测就由一日20-30个，咁去到上个礼拜14号啦，7月14号，我哋已经嗰日去到差唔多1000个样本一日， 系， 咁基本上已经超出咗我哋嗰个检测能力噶啦。 咁嗱，你觉得咧，即系一路以嚟咧，好多人都话喂，内地做好多噶，或者甚至澳门都做得快过香港嘅，你觉得即系香港系有冇一个一个方法系可以再做多啲，做快啲？ 其實政府都努力咗啦，動員咗我哋私家化驗所啦，咁有5间我哋私家一啲認證咗嘅私家化驗所，而家都幫緊政府處理一啲嘅樣本嘅。咁但係因為喺私人市場裏面嘅需求亦都好大，其實兩方面嘅拉力都有，所以其實你話要增加檢測量，我諗 要考慮地方啦、人手啦，因為不是一個普通任何一個市民可以做這個測試，真的有專業培訓，一些醫務化驗師才可以做。咁你又要有個設施，又要有嗰啲儀器，咁你話要突然間增加嗰個檢測量好難，因為我知道衛生署一啲政府醫院佢哋已經24小時去做咗個測試，而我哋其實我哋都由朝頭早8點做到凌晨1點㗎啦已經。 咁你覺得即係譬如你哋啲同事由朝早8點做到凌晨1點呢個情況仲可以持續幾耐呀？可能真係要繼續㗎喎。 是啊，其實好大機會要繼續，但我哋都諗緊一啲自動化嘅儀器咯，睇下有冇可能安裝一啲全自動嘅儀器咯。 嗯，做唔做得切咧？而家去諗安裝新嘅儀器。 要諗有地方擠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但係呢、我相信個疫症亦都唔會咁快停落嚟。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去諗定，到底我哋有冇一啲方案去解決咯。 嗯。嗱，我哋聽到啲新聞，譬如喺內地咧，譬如成個武漢咁，可以半個月之內就做曬全部人嘅，咁你覺得喺香港點解係做唔到呢件事？ 我自己本人，我哋公司喺廣州都有化驗所，喺武漢，我哋武漢都有參與嘅。當時我哋廣州有化驗所，我廣州化驗所一日係做20000個標本，但係講緊我哋係成棟 building 都係化驗所，而裡面講緊我哋有百幾個 staff， 咁變咗係地方同埋人手上根本已經係追唔到。 咁即係如果咁讲嘅话，喺香港本地就好难突然间有咁多地方咁多人㗎喎。 好难。 咁而 其实你睇到阿袁教授都讲咗好耐，政府亦都好努力。咁两间大学嚟緊都会有个多一个化验所去帮手做。但係都系仲都未开始可以提供服务，佢哋都系仲系准备当中。 咁有啲讲法啦，就係话不如拎返大陆去验去验得唔得㗎呢？ 其实特首都讲过啦，其实你个样本因为嗰个稳定性呢都有限，希望要四个钟头送到化验所啦，你都成日听到啲深喉唾液。咁你由香港收咗样本，再由一啲物流公司攞咗接收之后再送上去，其实个时间肯定係超过四个钟。 咁我见到就係话而家有一啲嘅你哋啲同行呢就话有好多嘅一啲色纸啊，有一啲即係深喉唾液呢都摆咗喺度都冇人得闲理㗎喎。咁如果四个钟搞唔掂嘅话，咁其实嗰啲样本系咪即係代表冇意思呢？ 鼻咽色纸好啲，因为鼻咽色纸攞嘅时候呢佢会摆喺一啲我哋叫 viral transport medium， 即係保存液。咁我嗰个病毒相对嗰个可以留喺里面嘅时间长啲。咁个深喉唾液其实我唔知道其他嘅操作方法。而我哋呢攞到翻嚟嘅時候，我哋係會即時加一啲嗰啲嘅病毒保存液入去，希望 keep 住嗰個樣本嘅質量，就變咗可以過兩，可能一日兩日，咁我哋都係檢測得到咯。 咁你都講到最近有好多市民都佢哋因不同原因都想做檢測啦。你覺得譬如話喺而家可能成個檢測唔係人人都做到嘅時候，有啲咩人其實唔需要嚟住嘅，唔需要咁緊張嘅？你所見係點咧？ 其實我自己本人個人意見啫，依個就係、是如果一啲佢哋冇必要即時翻內地或者去澳門嘅，咁其實因為佢哋而家要做咗檢測，拿住陰性報告先可以過到關啊嘛。嗰啲嘅市民，希望佢哋都可以暫時忍耐一下，就唔好去揾即係 occupy 咗個檢驗所個檢測力個能力咯。咁留翻嗰啲 quota 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 咁但係譬如你哋做嘅有一啲就係政府轉介過嚟噶啦。咁另外都係有一啲係普通市民㗎嘛，係咪？ 係，但我哋嗰啲，我哋本身我哋化驗所就冇做嗰啲過境嗰啲啊，基本上我哋基本上全部大部分係即係同佢哋講，叫佢哋揾其他化驗所啦，或者真係有必要先做啦。咁我哋主要係由醫生轉介嗰啲 case 嘅，所以我哋譬如我哋今日都有，我哋都報咗三個陽性咯。咁我哋希望留返呢個檢測嗰個能力，佢俾一啲真係有需要嘅 populations。 咁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可唔可以再增加呢個檢測能力呢？你覺得譬如話你哋行內睇嚟呢，全部嘅檢驗實驗所呢，有冇辦法喺短期內再增加一啲嘅容量？ 喺我諗嗰幾間認可化驗所暫時係有啲難度啊。其實我哋因為要，其實我哋私人又做又支持政府呢，其實我諗喺私人化驗所暫時係難嘅。 即係要，即係都係頭先所講嗰個原因，即係人力 物力，我哋冇地方啦，同埋要請到人先得。因為不嬲私營市場嗰個醫務化驗師嗰個人手嗰個供應都係好短缺㗎。 所以而家政府就话呢几日做咗7000个，系咪成个行业嘅上限啊？ 仲 七千个系指佢系指佢哋卫生防护中心个实验室啫。 嗯， 咁应该唔止嘅。如果计埋私营化验所，我谂净系我哋on list 嗰几间咧，一日我谂都做到过千噶啦，已经千几，我谂大概接近2000个样本噶啦。 咁即系喺呢方面都系维持住呢个数，好难再好大幅增加。你嘅意思？ 好难啊，因为大家我哋好多同行已经做到。啲同事加班都加得好犀利，咁啊星期日都做埋噶啦，已经。 嗯，明白。 系啊， 好啦，咁啊，辛苦晒，好啦，拜拜，唔该晒你啊，王利宝。 拜拜。 王利宝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实验室主任，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王先生你好啊，王生。 系欧嘉伦， 你好。 系，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请讲。 系嗱，我想有一个意见俾啲市民啫，即系其实你做咗检测咧，唔系代表你对嗰个病毒染疫嘅免疫噶。 嗯， 即系其实我哋尽量就唔好嘥咗呢啲咁嘅资源啦。即系我谂好多人有个错觉，我验咗啦，冇事。咁可能佢又走出去聚会，咁但系其实你之后可以会得到噶嘛。 嗯， 即系你今次你验咗冇事啫。咁我谂大家真系要小心注意啦。其实。即係我亦都想啲專家呢，即係當佢哋發表啲意見嘅時候呢，頭先嗰位醫生呢就好好啦，即係佢就話你冇事冇去驗，但有啲專家就成日初頭呢就成日鬧政府驗得唔夠。 嗯， 咁其實逢係啲咁嘅化驗所，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商業社會供求講供求嘅，其實平時你都冇人去驗嘅，我點會無端端開一個咁嘅檢測中心去做嘢呢？因為實際冇需求㗎嘛，所以政府亦都個資源有限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或者當我哋再睇睇新加坡嘅經驗啦，新加坡其實30000多个症，佢哋嘅人口同我哋差唔多，咁你估佢嘅醫療體系係咪都爆咗煲呢？但係其實人哋一樣可以諗一個唔同嘅辦法去處理嘅，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對個疫情嗰度去唔好成日都係鬧政府啦，即係你淨係話政府唔足，咁一爆嘅時候，我哋大家係咪要自己做好啲呢？其實真係睇呢個禮拜，大家真係。其实香港人好得意嘅，一听到话有事咧，即刻咧就戴晒口罩噶啦，又即系我自己都观察呢样嘢。咁另外，我想奉献啲公公婆婆嘅一个现象，我系睇到嘅，即系真系希望佢哋少啲出街。嗱，譬如喺太子地铁站，我每日都见到真系有成50米至100米嘅公公婆婆，即系7点至8点嗰个时间喺太子地铁站嗰度轮报纸，即系我谂应该系轮报纸啦吓。咁其实虽然佢哋都戴晒口罩，但系我谂。即係盡量少啲出街啦。 啊、 過咗呢一兩個禮拜，即係希望撳翻低個症，即係香港先可以向前行啊！如果唔係，一爆到周圍都係，就即係好難搞啊！你政府係點都有資源，都係有個局限嘅。即係我哋冇樣都鬧政府。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咁樣。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咁啊，黃生叫啲。公公婆婆咧，请你哋不如少啲出街啦，咁啊，同埋戴口罩啦，咁其实我都见到有阵时喺街上面见到有啲比较上年纪少少噶啦，咁戴咗口罩嘅，咁啊，但系除咗落嚟之后咧，即刻有个动作咧就系、是、哇喺度搲下块面啊，喺度抹块面，喺度捽块面嘅，咁啊如果真系个口罩上面隔咗啲病毒嘅话咧，咁啊捽晒落自己个鼻有个口度，咁啊大家小心啊！ 唉，今时今日仲讲快乐，会唔会太离地呢？快乐系一种奢侈品，定系每个人生活嘅必需品嚟嘅呢？ 快乐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 咁点练啊？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快乐到场，主持李秋婷， 逢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起发现快乐嘅奥义。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坤。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亮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8至9，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咁多院舍去爆发，会唔会有啲咩后备方案呢？ 其实呢一个会唔会系流动呢？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界局长嘅表现呢？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呢？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疫症一路增加嘅时候，除咗刚才所讲嘅检测嘅容量系咪足够之外，另一个更加严重嘅问题就系喺医管局里边嘅病床数量究竟应唔应付得嚟咧？今日医管局公布咧负压病床嘅使用量系 70.9%。咁另外就係有562个確診病人喺14间医院留医，咁有其中咧系23人系危殆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就係每日多几十个到三位做数字，有超过100个嘅病人嘅时候咧，咁有啲估计就话继续呢一个嘅速度嘅话咧，公立医院嘅病床咧将会喺一两个星期之内咧就会爆满嘅。好啦，电话里边有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啊，罗卓尧你好啊。 系， 你哋见到即系医管局咧，而家做紧嘅准备如何咧？ 咁其实都已经系开咗两个叫做 Tier 2嘅病房啊，即系我哋即系有啲 case， 如果佢系有几个 criteria， 即系如果佢系冇symptoms 啊，或者系佢嗰个即系嗰个样本嘅病毒量够低咧，咁其实冇住過負壓房，唔知兩日咁上下，入咗院兩日咁樣啦。咁其實佢即係佢哋會將啲呢啲嘅 case 會封去 Tier 2嘅病房，咁佢叫做令到咧，即係嗰個負壓房嘅可以即係騰空翻出嚟收啲新症或者嚴重啲嘅病人咁樣咯，或者有病徵嘅病人咯。咁但係其實你話，佢咪講70%嘅，但其實個問題就是有時成間房唔可能收曬人嘅。譬如如果我收一個 case， 佢係只係初步確診，唔係確診咧，我唔可以將啲確診擺埋同一齊，即係唔可以將啲真係確診嘅同個初步確診擺埋同一齊噶嘛。咁然之後佢又變咗一個人要瞓咗一間房，咁但係其實我已經唔可以再收，其實已經爆咗噶啦。係咁樣，即係或者係如果佢係close contact 嘅，即係我哋叫 tier one 啦。咁即係即係佢可能譬如係個中咗嘅老婆咁樣，咁我哋都係要一間房獨立房運佢喺入面，唔可能擺多三張床喺入面咁樣嘅。咁所以即係你個講個數字可能係70%，但係好多時候可能都只係剩翻一間房或者兩間房可以收人咯。即係而家暫時。咁我琴日就差唔多係，我自己嗰邊就差唔，即係我自己做緊嗰個病房，因為我每一日都未必做同一間房嘅，即係我哋成層嘅隔離層咧係啲 staff 撈亂嚟做，咁但係其實都見到那個爆滿嘅情況已經係好嚴重嘅，即係都好爆咁樣。 咁而家嘅一啲嘅防護裝備又如何咧？供應係咪足夠咧？都見到有啲醫護人員開始都受感染啦。 其實有幾個即係要注意的問題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其實有，因為其實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就係即係 N95 有分好多個型號嘅，唔係即係每一個型號，譬如我都唔可能帶得到咁多個型號嘅，咁我只係啱兩個咁樣，咁可能有啲即係存貨都會即係會出現緊張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要比較可能需要注意嘅地方咯，即係可能某一啲型號會用得即係會差唔多用到係有啲緊張啊咁樣。咁但係你話整體話有感染嘅情況咧，就其實就涉及兩個問題啦，就係即係因為而家佢可能收普通嘅病房，你本身佢唔係話即係有話肺花或者發燒入嚟嘅，可能佢都可能係無症狀嘅，但係佢有 positive 嘅咁樣。咁即係最近我哋醫院外科部，即係我之前喺外科部嘅舊同事都有講話，唔係舊同事，即係我暫時 deploy 去 dirty team 啫，但係我即係個名係已經過變嘅。咁佢哋就話即係都收，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就係話有個盲腸炎嘅 case 就入嚟，跟住就係基本上佢就係嚟切盲腸啦。咁跟住就，但係後屘又驗咗佢就係陽性咗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因為而家社區其實基本上周圍都係嘅，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話有啲 case 基本上佢咧係可能日日都留喺屋企嘅，不過就係去買餸嘅啫。咁但係佢都係中嘅，咁所以系咯，即系而家个情况系都几恶劣啫，因为你都唔知边啲 case 系真系阳性嘅，然后佢可能入嚟完全冇症状，你又未必会每一个人都了咁样噶嘛，系 咯。大家都会即系都唔会话见，都唔会希望见到即系话成个医护或者成个医疗系统会有崩溃嘅一日啦。你认为譬如市民嘅呢一方面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即系冇事冇干嘅时候，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帮你哋咧？ 其实我谂都系即系即系而家就话咩食即系早午都可以出去食啊啲咁样啦。其实我谂都要减少即系 除口罩同其他人接觸咯，因為其實呢個都即係譬如我翻我哋問翻啲 case 咧，即係譬如佢 positive 咗啦，咁我哋過去十四日落可能同咗三四堆人食飯嘅，咁跟住咁其實你要 chase 都 chase 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最重要嗰個都係個社交距離同埋嗰個所謂嘅即係要留喺屋企咯，盡量即係我諗呢個都唔係純粹自發咁簡單噶啦，即係可能即係。即係我諗特別係僱主即係需要諗得好清楚啦，即係即係要即係政府唔做唔完全叫你一定要 work from home 嘛，咁但係即係我諗僱主都要去做嘅呢個位，因為成間公司感染都好大鑊啦。 明白，好唔該曬你羅卓耀，唔該曬。罗卓瑶是医管局员工阵线的副主席、如果你话想知道，究竟如果真系成个医护系统爆煲的时候会发生咩事呢，你睇到、其他好多国家包括英国就系佢会建议你咧，冇乜嘢事干咧，就算有咳啊，就算有喉咙唔舒服啊，甚至发烧啊，都留喺屋企嘅，直到你气促啦，真系好难唞气先至去入医院嘅。咁当然啦，人哋嘅家居隔离咧，自己有间屋咧就方便啲咧，就唔似得香港环境咁挤迫。好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青山公路新田段近住米布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船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制28.2跌八毫，腾讯控股522.5升个半，美团点评188.4跌2.7，中国平安86.5先升1.45，阿里巴巴239.6升八毫，小米集团15.82升3.2。中国人寿19.52升了个半，吉利汽车16.12升2.2，友邦保险71.95跌2毫，比亚迪股份77.45升8.4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利骏集团、环球大通、百家淘客、恒勤集团同埋泰山石化。五大跌幅股份：宏达金融控股股权、未来世界金融股权、显汇亚洲股份编号是8210，之后是华泰瑞银同埋世大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7，人民币6.99，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港金报16,740，比上日收市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3美元，卖出1,810.65美元。港汇指数106.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观塘绕道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丽晶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咁啊龙尾近 Mega Box 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嘅快线受阻，塞到去 Mega Box 附近嘅隧道方面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添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交通大致几好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九龙塘多实街；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咧，湾仔谢斐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有封路措施嘅。而家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嘅谢斐道不能够通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九龙路面方面啦， 牛头角道部分路段都是因为爆水管，而家牛头角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对开部分的慢线都是有封路措施的。至于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和丁九段都是分别多车，所以现在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交通都比较繁忙的。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亦都是多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林段现在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新清水湾道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顺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陈奕迅。Shall we talk？ 唔单止系一首歌，仲可以系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些，听他们讲多些，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些吧。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国安法十问。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订立的。根据法律条文，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什么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港区国安法里面就其实没有写到明国家安全的定义的，它只是列出了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但是呢，国家安全的概念其实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法里面是有一个定义，也有很详细的条文。基本上国家安全就是指国家的政权、它的统一、它的领土完整、还有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安全，就是说不受到威胁，不会遭遇危险。看回这个国家安全法的条文，它要保障到很多方面的国家安全，例如这个政治安全、国土的安全、军事的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等的条文。所以国家安全即是在中国内地来讲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但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是不适用于香港的，所以呢即是内地的国家安全概念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在香港適用，香港適用的只是这个港区的国家安全法，所以它所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只要是四方面，针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两种活动是不是有国家安全，亦都有关于这个防止恐怖活动的条文，亦都有禁止香港有人和外国勾结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这些行为，这些就在这个国安法里面有详细定出，就是哪些行为、哪些活动呢是被认为是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违法的。 香港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 其实在这条例那里呢，对国家安全是没有一个定义在这里的。如果没有一个定义在这里的话，其实呢对了解这个条文呢会引起一些困难在这里的。因为呢其实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呢在这条条文里面是出现无数次，很多条例里面呢都有的。我可以举例一些比较概括性是定义性一些的，譬如好像第三条、第八条。 咁有一啲甚至乎係有指導性嘅添，譬如第49條咧，國安機構啦嚇，有監督啊、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職責。咁其實你要監督啲乜嘢國家安全嘅，或者指導啲咩國家安全，理論上都應該係要清晰嘅嚇。咁有啲比較重要啲嘅條文裡面咧，其實都係有提及呢一個國家安全嘅喎。譬如咧就第44條，第44條咧其實除咗指定法官咧，仲有咧 DQ 嘅法官嘅喎。咁其實佢有講嘅喺獲任指定法官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終止其指定法官資格。咁咧其實似乎唯一嘅準則要 DQ 呢一個指定咗嘅法官咧，其實就係佢有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行。咁乜嘢叫做國家安全呢？如果你冇一個國家安全嘅定義，咁你又點知道乜嘢係危害國家安全呢？換言之，即係話喺 DQ 呢一個法官嘅時候，準則其實都唔係好清晰，對大家了解嗰個條文嗰方面咧，其實會有好大嘅問題。另外一啲比較重要嘅條文，就會係47條啦，因為47條就係行政長官出嗰個證明書，就係因為法庭咧就係喺依個涉及關於國家安全，係要行政長官咧係出具證明書嘅。咁行政長官究竟根據乜嘢嘢嘅定義嚟到去作出呢一個證明書咧？因為呢一個係關於國家安全嘅問題嘅，咁又係唔清晰啦嚇。當然啦，重要嘅就係大家可能咧就係要知道嘅《國安法》第65條咧，有講過《國安法》裡面最終嗰個解釋權咧，其實就係喺人大常委嗰度嘅。我諗我哋可能咧就係唔知會唔會有釋法嘅情況咧，我哋先至會就係真正理解咧呢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究竟係啲乜嘢嘢嘅定義啦。 國安法十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一个星期之后又见到林小鲁啦，我哋嘅见到嘅疫情咧，又真系 大家都系戴住口罩，仍然。 我谂即系根据好多嘅专家嘅讲法，睇嚟大家有排戴嘅呢个口罩。 冇办法啦，即系听到市面又开始有依啲嗰啲嘅抢购潮，咁我希望真系大家都能够沉静落嚟谂清楚，将来嘅几个月嘅情景系点样样嘅咧？咁样 系啊，几个月都好似好乐观咁啊。 系啊，依家即系最惨就系讨俾到我哋一个前景嘅展示啊嘛， 因为你见到嘅就系、是，即系谂，就算系好似中国内地咁，都算做官方嚟讲系冇乜疫症发生啦，除咗新疆，咁但系成个环境就系你一路喺度封关啦，好多企业受影响啦，民生受影响啦，但系为咗人命嘅安全咧，又唔系放松得晒，一放松又爆，你见到喺美国好多地方又系咁，澳洲又系。日本又是，香港而家亦都是，咁所以前景即系我哋点样睇未来，包括就系、是、即系大家嘅就业啦。最新嘅失业率咧就出咗嚟啦。咁呢个失业率咧都系2005年以嚟系最高嘅一个失业率嚟噶啦。咁系6.5%啊，冇睇错嘅话吓，6.5%呢个失业率咧就系即系好多年嚟嘅2005年以嚟系最高噶啦。 咁所以系3个月嘅平均嚟嘅啫，系嘛？ 咁所以咧就係、是、另外就係學習方面啦。今日大家聽到教育局咧有一個新嘅6.2%啊，唔好意思啊，揾翻張紙出嚟。失業咧係6.2%。咁另外就係即係學習方面啦。有好多學校咧，其實8月中啦，往日啦就係8月中開始開學噶啦嘛，或者甚至更加早啊，幼稚園啊、國際學校。咁而家教育局都話啦，而家係冇可能咁早噶啦嚇。最然之後咧，就係到就算9月開學咧，有好多跨境嘅學生咧，尤其係初中嘅跨境學生咧，亦都冇乜機會嚟翻香港上堂啦，繼續網上授課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即係成個生活 其實有翻天覆地的改變，而且不是一個短的時間，你看你。 是啊，嗱，即系细路仔冇得翻学，或者几时可以翻学咁嗱，好无助啦。咁但系其实大人面对嗰个将来嘅经济工作嘅前景，亦都好无奈、好无助。咁、你去到退咗休嘅人士，好啦，嚟紧，喂，我系咪真系街都唔出得咧？系嘛，我日常嘅生活系点样咧？咁我同啲亲友倾下偈、打下牌，都可能受好大嘅影响啦。咁嗱，真系。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心理的健康、都是一个大问题。你说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可能都顶得住、其实看到香港人都是我挨了成半年一放出来大家就出街吃饭如果一收哎惨了又没了一样东西。那么怎么去调节呢真是政府这方面他又一即见一步行一步啊，又唔可以话佢错咁，但系嚟紧嘅时候有啲咩措施系可以真系画到条线，即系俾到大家一个好啲嘅盼望咧。 好啦，咁啊有好多好多范畴嘅题目，我哋慢慢倾啊。电话里边咧就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林正财你好啊。 林 先 生你好， 系林小露喺度啊。咁我哋啦，即系刚才都倾到就系咁，而家政府将即系即将嚟紧嘅就系有啲新嘅措施，就包括喺室内公共场所都要强制戴口罩啦。咁呢样嘢有啲乜嘢技术性嘅问题要处理啊？ 其实呢个就主要就系真系将口罩嗰个果效就发挥得更加好啦。咁就疫症初期呢就其实啲科学研究就未有咁清晰，但係去到即係两三个月前呢其实都几清晰，都睇到口罩係有用嘅。就特别如果係喺个社区里面呢都颇多嘅感染者，咁你又用单係用围堵嘅方法係解决唔到嘅话呢，咁就口罩都係一个即係有效嘅方法，但係亦都要加埋啲社交距离啦。咁之前就即係已经过咗个礼拜到啦，大概就即係喺公共交通嗰度就一定要戴口罩啦。咁效果都唔错嘅，即係市民基本上都听话嘅。咁就咁但係我哋都见到好多即係啲感染嘅情况都係商场啊、街市啊呢啲地方里面发生，咁所以再擴展去到啲公共場所咧，都係好嘅。 但係即係譬如呢一段時間咧，可能有一啲案例咧，又即係張竹君都講咧，就會唔會有啲環境即係感染嘅問題咧？嗱，口罩做到嘅嘢，或者加上呢、這個即係大家有個距離呢樣嘢。都是做到某一步嘅，就一去到環境感染的時候，點去處理呢？ 係啊，呢個就反而真係要大家都要合作，同埋即係整體成個香港社會咧，喺個環境衞生嗰方面咧都要提升。咁我哋都見到，即係舉個例，香港都仲有一啲街市，特別啲濕街市咧，個環境係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即係比較逼啦，就即係比較污糟一啲啦。咁呢啲呢其实我觉得都系要改善嘅。咁甚至乎即系啲大型商场就问题就冇咁大，但系一啲小型商场呢啲通风系统冇咁好啦，又人多啦，即系嗰啲好细嘅铺仔啊，有人多去嘅时候呢其实都几容易感染到。咁另外就系环境卫生啦。咁今次呢、這、一个即系新型冠状病毒呢亦都即係除咗係藉住即係飛沫傳播之外咧，甚至乎有少少空氣傳播啦，即係都有啲專家都係咁講。咁但係環境嗰個污染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傳播因素嚟嘅。咁呢個咧就口罩幫唔到啦。舉個例，我哋成日用手摸到嘅嘢，咁如果我哋唔小心又將佢摸自己的眼啊、耳仔啊、鼻啊呢啲嘅地方咧，都有機會係會感染到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嗰个环境卫生呢，我觉得喺呢一个即係后冠状病毒嘅年代呢，我哋都要认真睇下，即係一来可以用多啲高科技啦，即係啲即係唔同嘅涂层呢其实都可能会有啲帮助。咁但係最基本呢都係环境卫生同埋个人嘅手卫生。喺呢一方面呢，我諗我哋都 真係要重新學習下點樣適應呢一個新病毒。 嗱，而家嗰個成個感染嘅速度啦，嗰啲確診數字一路增加啦，今日就好似少翻啲咁啊，都已經好似有啲欣慰咁啦。咁但係都其實個數字都係幾多嘅，有成70几宗啦。咁好啦，你覺得喺乜嘢情況之下咧，係要更加嚴厲嘅一啲防疫嘅措施，例如係封城啊、家居令啊等等，喺咩情況之下香港有需要行呢一步？ 即係尋日政府都講咗啦，即係而家個形勢都係比較嚴峻嘅。咁不過我自己就即係都聽咗即係幾位即係特別喺督導委員會裏面四位專家嗰個睇法咧。其實大家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即係我哋要小心，但係我哋又唔需要太過憂心。原因點講咧？就係其實確實呢幾日有增加到嘅喺個數字上，同埋個數字都係多嘅啫，特別以香港。即係我哋以往即係嗰半年裏面我哋都做得唔錯，嗰、那個基本嚟睇呢其實係數字係多。不過如果純從流行病學嚟睇呢，我哋就唔係以呢、這、一個即係基本上我哋都係以一個定速嘅方向呢嚟去增多。我哋呢就唔係失控式咁嚟去增多，即係好似即係前嗰排喺歐洲啊，或者美國有啲城市啊嗰種嘅情況。咁而再加上咧，就其實我哋係比較嚴格嘅社交距離措施咧，我哋係上個禮拜三先開始嘅啫。咁即係嚴格嚟講咧，至少要七日咧，我哋先會見到嗰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嘅果效。咁所以要去到後日咧，我哋先係會比較清楚睇到究竟嗰啲社交措施係咪足夠嘅。咁所以就即係以咁樣嘅情況嚟睇呢，即係我哋今日嘅香港嘅情況呢係需要我哋要加倍小心，但係唔需要太過擔心話我哋而家已經完全失控啦，我哋即係冇辦法繼續圍堵啦，咁呢個唔啱嘅，即係我哋繼續都仲有能力圍堵，我哋應該絕對係有信心呢將嗰個疫情咧壓翻到去之前嗰個境況。 但係嗱，即係依一段時間咧，越嚟越多依個源頭不明嘅一啲嘅感染啦，咁樣。咁即係好坊間好多時都講，哇！依隻病毒咧相當狡猾啊咁。其實依段時間只不過係反映翻可能兩三個星期之前嘅大家放鬆咗一個情況出嚟。好啦，頭先聽你講你。都好似几乐观，依家稍微收翻紧啲嘅时候咧，就应该可以即系压翻落去。咁但系咁多不明嘅源头感染嘅即系情况，而譬如啊，又见到我哋有啲市民咧，人夜去排队去医院做检测，咁其实依啲方面系咪又会增加咗嗰个风险咧？喺依方面有冇啲地方我哋真係需要勸喻下個社會係要點樣好好利用嘅資源啊，或者去做某啲嘢嘅時候可能會有反效果咧？ 係噶，即係頭先基本上係講兩點啦，兩點都重要嘅。第一點咧就係、其實即係我就絕對唔稱得上話樂觀啦，不過我就覺得即係其實香港都行咗大半，即係有半年呢啲即係防疫檢疫。嘅措施呢，其實基本上我哋都摸到呢一個病毒嗰個習性，咁同埋每一次經過咗一個浪之後呢，其實我哋亦都學咗啲新嘅嘢嘅。咁好似今次咁呢，我哋就明顯就睇到呢，喺我哋今次呢一個所謂第三波之前，即係我哋有一段頗長嘅時間呢，個感染數字係好低，甚至乎好多日子係零呢，我哋嗰一類型嘅社交距離措施顯然就係唔足夠。所以個意思只係話咧，我哋係鬆得滯嗰一段時間。咁呢啲係要喺錯誤中學習嘅，因為全世界都係咁樣。咁所以到今個浪，若果就算我哋真係撳得低咧，好有可能我哋都唔能夠翻翻到之前嗰種社交距離同埋即係各樣嘅防疫嘅方法咁鬆啦。咁所以我哋個社會係需要緊一啲嘅。咁而至於喺個檢測嗰方面呢，就我絕對唔鼓勵市民去排隊，即係如果 如果你係冇病徵嘅話，或者你冇急需要，但係如果你去要去出去第啲地方，可能你真係需要嗰個嘅檢疫嘅報告，咁呢個冇辦法啦。或者你有病徵嘅話，你絕對係應該係去做檢測嘅。 明白。 但如果你係冇需要冇病徵嘅話咧，其實唔需要急於去做檢測。 林正財，你剛才講到即係其實成個社會可能以後咧嗰個檢疫咧都係要相對緊啲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唔係一個短時間能夠解決嘅事。咁我都知道你一向都好關心弱勢社群嘅啦。咁其實喺全世界不同嘅國家地區咧，好多人都會覺得。这个疫症呢就是弱势社群是最惨的，因为手停口停啦，还有真的有些人是每日搵的钱就是那天要去买东西吃啦。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今天公布的失业率就 6.2%， 24万人失业。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其实即有些人的讲法就是你继续封城又或者是继续很紧的措施又是死，你放了又是死，那怎样死好呢？ 所以这个平衡位是难拿捏的。但是我覺得我哋香港咧，其實即係以往我哋都做得唔錯。喺美國，我哋明顯見到咧，低下階層佢唔單止受個經濟嘅影響，佢連感染率亦都高啲，死亡率亦都高啲。咁我哋暫時喺香港，我哋冇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嗰個基本，無論係福利啊、醫療嗰個根底咧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幾有信心係能夠避免呢種嘅情況出現，但係經濟嘅影響咧，確實低下階層咧係會受多啲苦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我哋能夠即係普羅大眾都明白，我哋有時要做嗰個所謂要拔河嗰個平衡位咧。我哋唔可以太鬆，亦都唔可以太緊。 咁有冇需係有冇需要再進一步派錢？ 哦，呢個絕對都要即係審時度勢睇住噶啦。有一個情況。是特別是即係一啲打工仔低下階層受影響佢哋嘅情況，即係無論點你都要支援佢嘅。咁所以睇下到時嗰個情況咧，咁我哋所謂派錢啦，即係其實係點樣能夠針對性幫到嗰啲有需要嘅人咧，其實係好重要嘅。 但如果睇翻內地封城嘅即係雷厲風行嘅方式咧。你可能不是只是派錢的，即如果真的走到禁足力那一步的話，你真的可能要派很多的基本資源。即其實我們想政府有沒有預早去想定一些不同的可能性的方案呢？ 其實有的，咁呢就不過大家也都不需要即太過即憂心話是不是真的我們要去封城令呢咁樣。咁絕對我哋絕對唔應該話即係話有啲嘢我哋一定唔做啦，個疫情係會變化，不過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 好，唔該曬你，林正財，行政。 新二級火造成一死兩傷，現場係田下露田深處一間鐵皮屋，消防喺中午12:00多接報，火場面積30×40米，出動咗兩條喉同兩隊煙霧隊灌救，一人現場證實死亡，另外兩人送往屯門醫院救治。警方話兩名傷者係一對夫婦。分別燒傷和吸入濃煙，送院的時候清晰，而他們一名鄰居大約60歲的男子在火警之中死亡，現場疏散大約30人。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有一兩陣，明日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麗晶花園快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呢一段嘅觀塘繞道交通回復正常。前少少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咧，交通都係繁忙，車龍排到接近麗晶花園。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 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交通是繁忙，龙尾近基利神街。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病房里面出现爆发，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 今日波系有好多老人家啦，情况系好令人担心。长者呢个年龄群组已经要特别小心，护理程序多好多，有漏洞嘅机会大好多，个环境受到污染嘅机会大好多。大部分长者咧都腌咗佢比较稳阵啲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继续系我哋嘅评论员林小鲁。你好啊， 你好 啊，我哋倾紧咧就系而家疫症啦，其实每一个人都受影响，但系咧根据翻即系你见到外国又好，譬如睇翻香港又好，其实不同嘅阶层咧受嘅影响嗰种方式啊个程度都唔同。 系啊，嗱，即系大家最容易睇到嘅，你行出街搭唔搭的士都好咧，睇到的士排晒长龙， 嗯， 系嘛， 冇人搭啦，系啊， 咁。嗱，依啲真係手停口停嘅，係嘛？咁如果你話，我哋依家其實未封城啊，都已經係咁嘅狀況，係嘛？咁你再伸延落去嘅時候，其他啲板塊飲食又係大家比較容易見到嘅。 有啲餐廳基本上冇咗夜市個生意，即係爭咗一大半㗎啦。 係啊，因為唔係間間做得到外賣㗎嘛，係嘛？咁但係即係喺生活上邊，即係社會都有。不同的方面都提過，即是我們其實很多跨境的一些活動，那有些不是說只是水貨的嘛，是吧？很多人生活的時候他真的跨境上班，是吧？一陣我們也會講到即是跨境的上學這樣，是那跨境的照顧這些問題，全部我們其實都因为可能个个案从个人口比例嚟讲，未必话好多好多咁，但系即系从生活上边嗰个家庭嗰个人，佢面对好多嘅压力嘅。你依家基本上都停咗一段咁长嘅时间，系嘛？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咁你唔少嘅家庭佢受到个压力就可能系双边压力嘅，照顾亲人，无论系细路仔或者老人家，系嘛？或者系另一半嘅压力，再加上可能。仲要是跨境揾食，如果停咗落嚟嘅時候，可能 幾千又好，近萬又好，依、這個佢更加前路茫茫嘅。 嚇、啊，同埋而家見到嗰、那個即係呢一個星期嘅疫情咧，亦都話俾大家知，隨時可能再翻嚟嘅，即係話今次俾我哋壓得落去啦，以後又點咧？因為你見到咧，全世界嘅疫情啦，我講過好多次係基本上係。隔幾日就會創新高一次嘅嗰、那個確診嘅個案，喺美國又係，喺印度、喺巴西、喺南非，而家四個國家係好犀利嘅。咁呢個已經我檢測得唔錯噶啦，呢幾個國家，仲有好多而家東南亞好多國家咧，你睇個數字唔係好多，但係你睇佢飛嚟嗰啲人咧，嗰、那個確診嘅比例啊，個數字咧都唔少嘢嘅。咁所以加加埋埋嘅話、就是，就係如果繼續未來嘅一段時間都係咁反反覆覆嘅話咧，有好多朋友佢今日可以捱得一陣，長遠嚟講點樣搞咧？ 呢、這個又係啦，即係。調翻轉頭啦，喺香港我哋擺喺世界標準，我哋算係做得唔錯啦。咁我哋可能要睇下其他地區，我哋往來嘅時候邊啲係高危地區，我哋要更加謹慎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同內地包括澳門嘅日常嘅互通，咁啊調翻轉頭，我哋被人視為係高危地方喎。你搞個健康碼都搞咗咁耐，咁我有時我都喺度諗。究竟如果我做了个健康码的情况底下，是不是到一爆发的时候又不用的呢？那你其实迟早一天大家都需要理顺这个即是某种的形式的一个检证啊、然后互通是起码可以行得翻，有个基础上面行得翻啦。咁样 系啊，因为本来话倾一路倾紧噶嘛，本来话跟住而家爆嘅时候又话暂停噶啦，就即系而家都未有一个时间。咁睇嚟。咁長遠嚟講，其實又係正如啊林小老所講，就係咁平靜嘅時候先用得嘅喎，咁都好大件事喎。 咁其實一個系統我就即係我哋做規劃出身，我成日講長遠規劃，你唔會話喂因為短期嘅一啲嘅波動就擺低咗個長遠規劃嘅嘛。咁所以呢啲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覺得真係要應該積極去推翻佢先。咁你話幾時鬆幾時緊係呢件事，但係即係起碼個制度要存在先啦。 各位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電話裏邊咧有李女士，李女士係、 啊、 請講。 兩位主持你好啊， 你好。 咁咧，我好贊成何柏良醫生講話。總之我哋踏出門口就一路帶到翻屋企為止。咁、我覺得即係雖然做唔到啲乜嘢，但係起碼都要公開俾佢哋知道。因為我喺街嗰啲見到啲嗰啲伯伯，我俾埋個口罩佢都唔戴，係真係冇辦法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政府公開講好過我哋，即係你俾佢都唔戴冇辦法。但係如果你話啊係規定嘅，咁佢就一定要咁做啦。同埋我見嗰啲伯伯喺街玩公園啊，又打啤牌啊，又15嗰時又係好興高采烈，都個口罩都唔知去咗邊。即係咁，我覺得呢個一定要即係話俾佢哋聽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啦。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正頭先我聽林醫生講嘢咧，我覺得佢太淡定啦。因為我頭先睇曬阿張醫生嗰啲，都冇佢咁淡定。其實政府好多時，即係我睇電視睇佢哋嘅反應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係遲一步啊。嗱，其實而家我覺得好啱啊，真係唔係話想禁足令，係叫啲公公婆婆即係如無必要咧，飲完茶就翻屋企啊。但我見到好多公公婆婆咧，飲完茶佢就再落去快餐店，由朝坐到晚，即係坐到晚飯先翻去。咁其實咧都唔係咁好咯，同埋佢哋會傾偈噶嘛。 明白。 同埋啊，歐嘉倫唔好意思，仲有一樣嘢咧。 係。 嗱，譬如你話即係梗係唔盼望咁樣啦，即係你話禁足令咁好啦，咁禁足令梗係全世界禁足啦。咁如果啲工人姐姐點咧？係咪俾翻人工佢啊？定係佢真係政府要你禁足啊？咁嗰啲老細點樣即係分享呢度？是俾翻錢佢啊，定係話哦冇噶？政府咁樣 工人姐姐咪繼續喺屋企做嘢咯，係啊！我諗佢哋係即係無論幾時係在家工作噶啦，都係。 我明白，但係你禮拜日禁足令咁點算 啊？係啊，咁佢哋慘啲。 呢樣都要分享噶喎，政府嚇、 明白，好多謝李女士啊！李女士都提到咧，我同阿林小璐都即係提過嘅，就係一種。心理健康的问题有很多即是伯伯或者是长者如果 喂，唔落街飲茶，唔落街去公園打下啤牌，個心唔安樂噶噃。 其實做咩活動呢？背後啊，我自己睇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好多上咗年紀嘅朋友咧，佢要揾人傾偈。咁你無論打牌又好，甚至好簡單喺條街度，喺個豬肉檔或者喺個快餐店嗰度，佢主要目的都係同翻啲街坊朋友傾下偈。咁當然咧，可能有啲邊際效益嘅，我講笑咧就係喺屋企開冷氣好貴嘅，咁可能有局促啲。我走咗落個商場嗰度咧，啊有冷氣炭，又見到人可以傾偈，就好多。咁你一長時間唔俾佢做呢樣嘢咧，真係有抑鬱症。 咁但係啦，咁點算咧？嗱，而家見到睇嚟唔係一兩個月嘅事啦，已經半年啦。嗱，一計翻條數咧，已經係半年啦，就快啦，半年啦。仲系无止境，即系大家可能继续抑郁落去嘅。 嗱，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咧，即系最惨就系、是，好啦，我忍多一个月两个月，系咪就系之后就一定好咗咧？依家大家都唔够胆咁讲，系嘛？即系全世界亦都冇一个政府够胆讲话，诶、哎，你挨两个月喺屋企禁足啦，咁你就之后就一定冇事噶啦。 嗯， 冇可能。 嗯。 而現實嚟講，如果我哋講禁足咁，呢、這個又係你睇下內地嗰個禁足嗰個方法，你即係好早期嘅時候，係你一個家庭咧，只係限你一個人走出去買嘢嘅咁， 仲要隔兩日咧， 係啊， 唔係日日咯。 咁究竟係抽籤啊，因為點咧？喺內地嗰套即係組織系統咧，就可能好容易做到呢樣嘢，或者相對容易。 嗯， 你香港點做咧？ 系嘛？ 同埋你點樣劃啲小區呢？我成日用啲例子就係、是，我哋一個黃大仙區就已經等於你，譬如蘇黎世啊、日內亞咁多嘅人口。 嗯， 我哋一個水泉澳村都成三萬人咁上下嘅人口， 你 等於 係啊，人口咁滯㗎。 咁你點劃咧？係咪分層嚟劃咧？咁即係一部 lift 嗰個環境感染，即、就、係、是、個污染問題，可能已經產生好多嘅即係案例出嚟咁。咁呢啲喺香港嘅環境，我哋係咪有另外一套我哋真係要諗定咧？ 係咁，我諗香港有個好處嘅少少啦，就係、是、但係都唔好自滿，就係、是、起碼大家一早就識得戴口罩啦。一早其實嗰個意識都大部分人啦，個意識都幾高嘅。咁啊，只不過中間實在真係話抗疫疲勞咧，係會大家一齊鬆懈咗嘅。電話裏邊咧有何女士，何女士你好啊，何女士 啊，你好你好， 係請講。 是因為剛才那位市民啦，那位女士啦，咁佢有一 part 我都好認同啦。即係我都會落去商場，每一日我而家疫症嘅方法係點樣呢都分享一下啦。 嗯。 咁就係話每日就係攞一次街，就係、是、你早餐或者係晏少少落啦，都係一次嘅啫。咁咧就買埋你必需品翻屋企就算啦。 嗯。 咁至於你話喺出面早餐嘅時候咧，我所見到嘅情況咧就好唔開心嘅。咁以前都話啦，食不言慎不言呢句説話咧，係真係而家要用啦。點解啊？你食緊嘢嘅時候，你會同朋友或者喂我哋邊度等啊，或者係食嘢，你食咪食咯。但係我而家旁邊啲台，我見到係一路食一路講一路食一路講，你係噴出嚟啊嘛。咁我坐你隔離，哇大佬，其他人都眼望望，咁係咪應該食完再戴口罩啦？即係唔需要再食啊，再飲個杯茶，咁你再傾偈就會好好多咯。唔係話等於。冇意思啊！根本你話室內要戴口罩，咁其實就係話等你食完個餐 ，OK， 食完個餐先傾偈，啱唔啱啊？而唔係話我邊食邊傾偈，咁同喺茶樓冇分別。同埋頭先我都好反對啲人咧，我搭 lift 見到啲人咧，嗰啲阿公阿伯頭先講嗰啲咧，好討厭啊！唔戴口罩，話個口罩擺個衫袋，我話嚇。哇！真系唔该，你行楼梯翻屋企啦，真系你咁样。 何女士，我都想问一下你嗱，即系你睇到呢啲问题嘅，你觉得即系政府就算收紧咗，你话诶喺室内一定要戴口罩，系咪真系可以执行得到咧？ 意思系屋企嘅室内，还是系公众地方室内先？ 嗱，公众地方室内啊，即系你喺餐厅咁样系嘛？咁但系啲人唔跟喎，咁邊個去捉佢咧？你有冇咁多人力去捉到佢咧？ 我正想講呢一點，你問得好好喎。我就覺得就話餐廳啲職員就話你見到佢哋擘大個口唔戴口罩，你哋要行埋去 warn 佢咯 ，warning 佢咯。呢樣嘢係餐廳職員要做嘅，而唔係話好似我今朝見到個例子咁樣啦。 有個人行翻轉頭去個 counter 度，我係俾杯水我啫，即係嗰啲連鎖快餐店啊、大家樂嗰啲啦。唔該，你戴個口罩先至嚟攞杯水。哦，咁你就話人哋嗰啲人坐喺度唔戴口罩，你哋啲職員就唔下去埋去鬧佢或者話佢點得嘅咧？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好過分咯。即係你要自由要自私，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啦。你話啲人好中意去嗰啲連鎖快餐店啊，即係麥記啊咁嗰啲咯。你為咗自己唔使冷氣費，由朝坐到晚，冇疫症嘅時候冇人理你，有疫症嘅時候就你要遵守咯。同埋我見到佢哋咧甩咗對鞋，坐上張凳度啊，幾污糟啊！ 好多謝何女士嘅意見啦。何女士講到即係茶餐廳嘅遭遇，我都想分享，即係剛才都冇乜特別嘅，就係應該話啲侍應咧就應該勸喻一下啲食客就唔好。除了个口罩仲喺度口水花系咁喷喺度讲嘢，我今日晏昼去食饭嘅时候，间茶餐厅咧系啲侍应同啲食客咧好兴奋咁喺度口水花乱喷咁样喺度讲紧嘢嘅吓，咁所以我谂每一个茶餐厅佢啲文化有啲唔同嘅，你叫啲侍应叫人唔好讲嘢，我谂对于好多人嚟讲几难做。 系啊，尤其是即系讲真喺旧区里面一啲小店，佢卖嘅人情味啊嘛，好多时唔系个食品， 即系大家都好熟嘅吓。好，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啊，陈生 系你好，请讲。你好啊，两位你好。就我想咁讲嘅，就系话咧，我建议咧，政府咧应该就系尽快 lock down 成个香港，就好似即系英国政府咁嘅做法，咁啊封城一个月。因为如果而家唔封城嘅话咧，唔将嗰个疫情咧就系佢减低或者系即系归零咧，咁当然冇可能归零啦，我哋明白啊。咁但系尽量减低啦，咁好过而家咧咁样拖拖拉拉嘅话咧，半死不活，咁影响到好多人嘅工作嘅收入啊咁样嘅。咁嗱，以我本身嘅例子做例子啦。我本身是做即係中港貿易嘅，我做啲機械化工嘅材料咁樣嘅。咁我哋好多公司嘅technical sales 一啲 technical engineer 咧，即係啲技術嘅工程人員咧，想上去幫助一啲客户去解決一啲問題，做一啲嘢嘅時候咧，而家係上唔到嘅，我係直情係斷曬嘅啦。基本上我由二月份到現在，我哋冇一個同事可以上到去，因為我唔係工廠，我只係一個中港嘅貿易嘅公司，但係我哋都有一啲技術嘅服務都要提供上去俾我哋國內嘅客户。我而家係完全做唔到，我嘅生意係跌咗係超過一半嘅。咁所以我認為咧，政府應該要盡快封城，將個疫情去減到最低嘅時候，咁等大家有翻信心，咁同埋等香港我哋呢一啲中港往来的商人咧，嗰啲技術嘅人亦都可以上到去國內。第一， 正如 計劃， 但係個問題係咧，就算封城都保證唔到一個月之後，好啦，零咗一排之後又會爆過喎，即係呢樣嘢又好難保證喎。 當然啦，當然啦。咁如果真係做唔到嘅話，呢、這個真係就只係可以即係、就是、有一個自然療法啦，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都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喺呢個封城嘅期間嘅話咧。政府應該是要為我們這些這中小微型的企業呢就是派錢、一定要派錢。因為我上一次我曾經是申請過一些零售業的那些資助的那個80,000元的，政府是 不批給我的，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零售 有沒有理由？ 他說我們是批發業、批發貿易業、不是零售。那 我又想說一件事，就是說零售商賣的那些工業材料可能都是嚟自我哋呢啲批發商啊，咁零售商受影響，佢哋有一批，我哋嚟批發商冇得批，根本係好唔合理。 所以你攞唔到政府嘅基金喎，係咪？ 我攞唔到啊，我一毫子攞唔到啊，咁所以我甚至我認識亦都有好多啲朋友，我啲做保險嘅朋友啊，有啲甚至係法律界嘅朋友啊，佢哋都係一毫子攞唔到，但係佢哋嘅生意係基本上係。都是歸零的了，特別是好像你做保險的人都知道啦，他們很多時跑上去國內那裡做 冇啦，零啦， 客户啊，而家全部都歸零。 但係陳生，你如果咁嘅情況，你覺得你盤生意可以捱多幾多個月咧，或者捱多幾多年咧？嗱，因為你用頭先英國的例子啦，咁歐嘉玲已經講啦，英國正啦，封咗城之後一放翻，即刻又彈翻上去，咁一定是反覆的，咁但係喺你的即是公司的运作来讲，你怎么看的前景呢？ 短期嚟讲咧，前景就真系好悲观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已经系有几十年嘅历史啦，咁都仲可以挨得住啦喺呢一个风浪。但系我认识有一啲朋友嘅话咧，基本上咧系即系拎咗政府最近嗰个叫做保就业嗰啲钱之后咧，系真系做埋呢几个月咧，呢六个月咧就唔做噶啦。咁所以咧，即系我系强烈建议呢个特区政府嘅话，喺呢啲更紧急嘅时候嘅话咧，系必须要向每一个企业，只要佢有商业登记，就应该最少要派50,000或者系10,000。 嗯， 最少系50,000，俾一个企业一个商业登记就要派50,000或者系10,000。 明白，好多谢陈生的意见啦。咁即系疫情继续落去咧，我谂即系新一轮嘅资助补助派钱睇嚟都系难免。 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 阿 Pat， 你想留喺边先？ 梗系留喺手下留情啦。 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仲有我 Patrick 雷友辉， 手下留情， 此刻留住我可以吗？ 重量级思想对抗正式开打，高格拉大一开始就发动猛烈攻势啊，向住理想帮呢个题目起势咁追。对面嘅尼采出动超人概念，对住本质主义穷追猛打。里面嘅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啊！ 港台电视31，大摆哲学吕泰镇，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星期三咧就系好多年轻人嘅大日子啦，就系、是、考 DSE 嘅中六嘅学生放榜嘅大日子，但系喺疫情之下咧冇啦，连放榜即系大家翻学校一齐去睇成绩，一齐笑一齐喊嘅机会都冇啦，因为网上放榜啊。 即系网上放榜，系咪真系回应到依家我哋年轻一代嘅？系咪靠个手机去表达情绪去互动咧？咁嗱，因为我唔知啊，我真系距离放榜嘅时间好几十年，系、嘛？但系即系每一年系通过传媒都睇到，真系年轻人喺嗰段时间里面系一个共同经历嚟嘅。咁依家咧就嗱。睇你實睇到嘅，咁同埋自己喺家裏邊慢慢係嘛消化啦，咁實際上都係心理問題嚟嘅喎，嚇係嘛？ 即係我諗喺呢個時候咧，我諗好多年輕人都要某種嘅支援啦，嚇咁尤其係有好多人會比較彷徨啦，可能攞咗啲成績，究竟報乜嘢未諗清楚啦，又或者。成绩同想象中争咗一啲嘅话，咁周围嘅人嘅支持都好重要。 嗱，即系当然啦，大部分情况底下，我谂家人系一定会喺佢即系身边支持佢啦。咁但系有制嘅支持，即系尤其是年轻人嚟讲咧，即系相当重要咯。咁但系嗰刻系嘛，即系你话，喂，我就算用。手機我去 text 某啲朋友都好啦，你唔同喺現場啊，現場好多朋友一齊噶嘛，係嘛？我又唔相信年輕人咧，即係整定啲好似啊視像會議咁嘅形式嚟分享嗰刻啊，咁即係依個就即係係咪其實學校啊或者係政府有關部門嗰方面有冇一啲嘅即係安排準備咧？咁又話誒唔係喎。是咁噶啦，冇辦法噶啦。 系啊，而家即系教育局啦，根據即系啱啱啊楊潤雄下晝所講啦，即系學校如果覺得要某啲學校係學生係要翻去攞成績嘅話，係同時間可以見下老師啊輔導下嘅話咧，都係可以嘅，就由學校自己決定啊。咁嗱，究竟即系學校又點樣決定咧？有啲咩諗法咧？我哋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6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2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6宗初步确诊。新感染个案中包括诊所在天后的私家医生陈继明，他曾经诊治一名确诊患者，亦到过北角木星街嘉怡护老中心诊症。东区医院亦有一名病人初步确诊，有关病房暂时停收新症。另外，葵芳朝廷中菜厅群组再多3人确诊，屯门中央广场富林酒家群组再多2人染病，亦有6人先后到过旺角维景酒店的海港酒家之后确诊。当局担心有环境污染，要求2间酒家大清洗，员工要接受病毒检测。政府延长防疫规例刊宪，包括食肆、晚市禁止堂食、公共交通工具乘客佩戴口罩和关闭指定场所等，去到今个月28号。防疫规例包括食肆、晚市禁止堂食，食客人数不得超过座位一半，同台不得多于4人，食肆不可以举行现场表演和跳舞，以及卡拉 OK 和麻将活动，酒吧、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派对房间、美容院、夜店或者夜总会、卡拉 OK、麻雀馆以及按摩院等都要关闭。餐饮业务负责人和表列场所管理人若果违反规定，最高可以罚款50,000和监禁6个月。若果乘客未有在公共交通工具佩戴口罩，最高可处罚款5,000。英国外相南涛文稍后会到国会发表讲话。英国传媒报道，预料他会宣布暂停执行香港与英国的引渡协议。首相约翰逊说，他对港版国安法以及中国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注，特别对新疆维吾尔群族方面。他承诺要强硬回应，但不会完全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他参观学校时说，要有一个平衡点，不会在任何问题上反华。较早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英方近来有关涉港的错误言论与举措，罔顾香港国安法有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本事实，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谴责，敦促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重申中方必定会坚决回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标普全球评级发表报告，说香港的特殊性正是遭到侵蚀，加上人口迅速老化，未来10年的趋势增长将会缩减超过一半，甚至跌至零。报告认为，香港长期经济前景面临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导致美元与人民币金融体系脱欧的风险，加上中国内地加快金融开放，将会降低香港作为一带通道的地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仲系多车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应该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就都系多车噶，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港岛路面咧，湾仔嘅谢斐道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啊，而家近住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那段的谢斐道 不能够通车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牛头角道部分路段都系因为爆水管。牛头角道东行去观塘道方向，咁近住去观塘方向啊，近住淘大花园对开嘅慢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噶。西九龙嘅丽翔道喺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噶，喺凌晨嘅十二点去到清晨六点钟，丽翔道东行去窝打路道方向，连接海宏道嘅支路咧会临时封闭噶。凌晨时间丽翔道会有工程进行嘅。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跟住沙田火车站去到美林村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仲系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深井段比较多车少少啫。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善控制车辆违法噶，可以被判监禁、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论自由，言论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返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新聞之前呢，我哋同林小魯一路傾緊呢，就係喺今年疫症之下呢， DSE 星期三放榜呢，主要都變成一個網上嘅放榜啦。咁學生呢就喺學校嘅系統度呢就會可以睇返自己嘅成績啦。咁同以往嚟講，就係 DSE 係好多人好多學生嚟講都係人生嘅一個好難忘嘅一天。咁睇嚟咧，就可能都仍然係好難忘嘅，不過形式就唔同曬嚇。 嗱，即係冇得傾、冇得講，係嘛？即係冇得分享嘅情況底下，點咧？嗱，就算即係聽翻教育局個講法，你話如果啲學生要翻去學校攞嘅，咁 即 係 學校可以自己安排嘅，係 啦。咁但係因為真係個疫情問題啦，就最好分個時段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氣氛好唔同噶啦嘛，係嘛？即係周邊嘅人好唔同，咁依啲係即係究竟有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其實有經驗嘅老師啊、教育界嘅人士，其實預期會可以點樣幫到啲學生咧？ 係嗱，電話裏邊咧就有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何玉芬，何玉芬你好啊！ 係你好。 係啊，嗱咁啊，星期三放榜啦，咁而家啲學校準備會點樣去即係幫到啲學生啊？ 其實昨晚開始咧，因為即係一路嗰、那個教育局俾我哋嘅指引一路喺度變啦，咁我哋琴日黃昏啦都知道啊，即係應該咧就係要全面做網上放榜，咁所以即係我哋接觸嘅會員學校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個群組，咁喺裏面咧就即刻就好多個討論嚇，即係包括就係用一個咩嘅方式，我哋可以將即係考評局發俾我哋嘅一個成個 block 嘅成績單咧，我哋可以咧將佢咧係切割成唔同嘅學生，每人有佢自己嗰一份，仲要我哋因為呢個都係咧佢一個好重要嘅個人嘅資料同埋私隱，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加密啦，同埋喺技術上邊咧，係去肯定可以傳輸到啱嘅成績單去俾啱嘅同學。咁呢個就琴晚有好多討論。當然咧，好似頭先主持咁講咧，其實好多老師咧都係另外一樣更加擔心嘅咧，亦都關注嘅咧，就係、是、處理好技術嘅嘢之外，我哋嗰個人啊。即係嗰個情緒啊，學生個需要我哋點樣做呢？咁所以即係直至到今日，我哋其實都係講咗好多唔同嘅方法。 嚇點做呢？係咪真係會有啲學生可以請佢哋翻學校咁樣一齊睇成績咁啊？ 会唔会咁做啊？啲学校？ 以我了解咧，而家大部分嘅学校咧都网上去发信息单就一定会噶啦， 系 啦。咁但系同步咧就会让学生咧系有一个嘅选择。咁即系话，其实如果佢觉得自己嗰个情况可以，甚至系其实佢都好想，即系有一个即系翻到学校咧去同老师有一个面谈，特别系喺佢嗰个即系多元出路嗰个规划咧，无论系佢嗰个联招嗰个排序嘅重新嘅一啲嘅选择啦，以至到咧佢有一啲嘅自资学位课程啊，或者其他嘅出路选择咧，佢可能手上咧攞住咧好几个嘅有条件取录啊，咁究竟喺中间即系？边个优边个次点样取舍，甚至有啲同学佢根本之前咧，可能错失咗好多啲时间，完全冇谂过自己会考到咩成绩。咁、到真系见到个成绩啦，咁佢咧真系六神无主，佢同佢嘅家长都一样。咁我哋都让佢哋去翻到嚟，即系举翻我自己学校为做例子啦。咁我哋其实咧，由一年前开始已经安排咗一个辅导人员。啊，呢个辅导人员可以系校长啦，可以系升学辅导老师啦，亦都系包括佢哋嘅班主任啦。一个辅导人员大概咧，我哋会对八至十个学生到啦。喺之前嘅大半年，其实我哋都系一路跟进住呢啲同学。去到放榜嗰日咧，今日咧，我哋已经通知晒呢啲同学咧，就系话嗱，我哋嗰个程序会咁，我哋九点钟会发成绩单俾你。咁但系我哋都约紧啲同学咧，就系话。無論是網上面的面談，亦或他想去親身回來，他都會有個時段的嘛。那我們就即今天就做了這些功夫，到現在我其實差不多已經約大學生了。 何夫人，我聽到你這樣說，其實你們是已經主動去安排，也主動去接觸的學生，就不是說等學生自己覺得有需要。先嚟揾你哋嚇，咁呢個好好嘅做法嚟喎，因為其實你哋已經係叫做一路跟進一啲嘅唔同嘅情況，因為我原本我就正正想問呢個問題啫，唔係咁多年輕人個個都咁主動噶嘛， 係 嘛、 啊，即係佢你知噶嘛， 係啊，佢有時面對問題佢收埋咁啊更加麻煩，咁你主動嘅時候，其實喺個過程裡面，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你點你係咪會去？特別認定哪些學生是、真的有優先需要的、要跟進的呢？ 如果我們用回過去我們這麼多年做放榜輔導的經驗啦、啊、其實呢就我們一直都是 很、堅持一件事，就是放榜不要拿了一張成績單就走了去、因為呢就算他考得好，又或者他考得相对来讲即是没有那么好、其实都即在今时今日的香港都有一些的出路、啊、又或者是很现实去讲，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在这一刻他第一次拿到一个即读了十几年书一个公开考试的成绩表、就算有些同学他考得理想，其实他的情绪起伏都可以很大。这个是另外游戏来的，有人觉得自己考得好了就一定有同样那么多人是觉得自己考得差了。咁過往我哋喺學校可以見到呢啲同學嘅時候咧，就算我哋留低佢喺學校，嗱我就真係會話你哋唔好走住，咁我哋咧就係、是、做一啲小組形式嘅輔導。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同學之間互相嗰個支援咧，其實亦都係好緊要。喺身邊嘅陪伴啦，拍一拍對方嘅膊頭啦，其實都讓佢咧係即係感覺到有人真正嘅關心同埋接納咧。呢個咧係讓佢可以平復情緒，同埋即係可以即係剩低咗落嚟之後咧，就真係不如大家一齊諗下啦。咁呢種互相嘅幫忙，亦都喺今次嗰個嘅，因為個疫情，我哋個放榜嘅形式唔同咗咧，係有一啲嘅變化。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即係嗰一句就係話，除咗我哋預先主動出擊去幫同學咧，已經約定唔同嘅時段，佢亦都有自己一個嘅選擇，佢親身翻定係唔翻。咁我發覺咧，原來都一半一半嘅、有一半嘅學生咧，佢哋咧。雖然知道學校會俾成績單佢，但係佢都係好想翻嚟傾嘅。咁我哋咧就絕對接納，同埋已經我哋排咗時間啊嘛。咁我哋就唔會咧偏離咗教育局對我哋嗰個嘅指引啦。但與此同時咧，就係、是、我哋朝頭早都會掃一次所有學生嘅成績，睇一睇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同學嗰個情況同預期咧有一個大嘅落差，又或者我哋一路都知道某啲同學咧佢係會比較緊張嘅，佢個情緒個需要會比較大嘅，咁我哋都會安排咗咧學校嘅社工啦，喺學校咧係去即係準備好啦，輔導人員啦，輔導老師啦，咁就如果我哋發覺 即係舉一個例，我今朝都諗緊呢個問題。如果就算我約咗某一個學生，就係約咗阿何玉芬啊，咁佢九點佢冇出現到喎。 嗯， 佢冇喺嗰個網絡上面咧去 join 我哋嗰個 Zoom meeting 喎。咁我哋會點做呢？咁其實就真係我哋即時咧就要主動咁樣去揾佢啊。 喂，我想問一下，其實嗱，你一個一班咁都有30人啦，唔止添啦。咁你點樣可以逐個或者都同佢哋傾到偈，知道佢咩狀態呢？冇時間嘅，冇咁多時間嚇。 係啊，所以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其實而家都好一啲嘅學校咧，喺呢方面咧都花咗好多嘅即係心思，同埋老師其實係好願意投入去做。 嗯、 就算佢嗰、即係專責唔係所謂升學及就業輔導做，咁佢係一個班主任或者，我亦都會事前咧俾一啲培訓咧學校嘅老師。所以譬如話，好似我自己學校咁啦，但係我學校唔係唯一一間，嗯、我認識嘅好一啲嘅學校都係咁、就係、是、已經同學生咧預先分咗組，咁所以我哋就算係放榜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講緊一個老師或者一個導師。 但係正正呢個就係、是、你頭先講到，係咪間間學校都做到呢樣嘢咧？即、就、係、是、你嘅判斷到嚇，即係依嗱，因為依樣嘢就一個政策出嚟要係咁啦，咁樣咁梗有啲學校做得好啲，有啲學校可能未必咁好。即、就、係、是、你嘅經驗上邊，你嘅接觸上邊係點樣樣嘅咧？ 我諗其實教育局咧都冇呢方面嘅政策嘅，就只不過咧就係、是、即係一班即係、就是、有心嘅同事，或者我哋都累積咗過我好多好多嘅經驗咧，就係、是、都一路去好踏實咁樣做。我諗大概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下，即、就、係、是、我諗三分一至到一半到咧嘅學校啦，其實喺呢一方面咧都有類似嘅安排嘅。咁、 嗯、 但係即係主持人講得好啱，咁其實年輕人嘅需要唔會話只係嗰一類嘅學校，喺嗰啲學校佢就有，其他學校就冇。我諗呢一次嘅疫情咧，俾我哋即係其實教育界都好多嘅心思嚇、啊，就係話舊有嘅模式、啊、其實可能去到某一啲即係風險高嘅時候，或者係有啲突發嘅變化嘅時候，其實我哋舊有嘅模式就處理唔曬個問題。咁所以都係喺啲經驗上面咧，大家成個群體一齊學習咯、嗯。 明白，好，唔該曬何玉芬，唔該曬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啊。剛才咧，即係我諗啊，何玉芬校長都講到咧，係一個即係我諗教育界都要面對嘅問題啊。原來而家譬如網上教學，本來諗住一個學期啫，或者係兩個月啫，咁而家搞搞下咧，嗱最新嘅教育局已經今日講咗啦，就係、是。下學期啦，咁最早都唔會八月十七號之前會開到學啦。然之後咧就係跨境學童方面咧，初中嘅跨境學童啦，就算新嘅學期都應該翻唔到嚟學校上堂噶啦，嚇！ 即係依個又係，唉，本身已經係面對咁多嘅不明朗因素，咁依家好啦，話咗翻唔到學，咁但係幾時翻到學都大家真係唔知道，係嘛？咁嗰啲同學。是一个什么心情呢？又是有没有经验的人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呢？ 是的，我们一阵回来继续谈。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成绩辉煌，无论清朝的人口、经济总量、版图都创下纪录，修订的四库全书又是字数最多的书，但他亦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许晶一起讲下千秋功罪话乾隆。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最后十分钟我们。仲有一個教育嘅問題啦，要同大家傾嘅，咁就係啦。今日教育局亦都宣布咗啦，啊，剛才講過啦，就係八月十七號之前咧，都新學期都唔會開學噶啦，因為有啲幼稚園啊、國際學校啊，係會喺八月倒就已經開學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就算啊，跟住下個學期開學咧，睇嚟咧，情況咧都好似之前嗰個學期咁啊，有好多中學嘅。中三到中五的跨境學童呢就之前就安排到復課的。咁但係呢睇嚟呢即係再低啲嘅即係初中嘅學生呢都繼續呢係由即係而家嘅講法呢就係話 極其量只是能夠研究給即同一批同學，即是新學年升中四至中六的跨境學童回香港上堂，即是剩下那些仍然是可能要在網上上課。看來呢，即是個影響是怎樣呢？電話裡面有北區中學校長會方逸亮。方逸亮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啊，現在看來即是那個即是初中的學生可能還有一段時間回不到來上堂，跟著高中那些都要即是很轉折咁樣翻學嘅時候，你覺得對於長遠嚟講，個學校嗰個教學嘅影響會係點？啲學生又會有啲咩嘅要點樣適應法？ 其實咧，呢一個情況就一路都發生緊嘅，嘅六月十五號到而家一路嘅情況延續咁解嘅啫。咁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我大家都覺得好無奈嘅，因為咧其實大家都又唔會反對咧，就係我諗防疫嘅安全呢樣嘢係行先啦，大家唔會反對。咁但係奈何咧，因為跨境學童嗰個情況咧，就因為個關口嘅限制咧，就始終都係唔能夠安排曬即係全級嘅全校嘅學生去翻曬嚟學校上堂。咁呢樣嘢係我諗對有收錄取跨境學童嘅學校嚟講都幾困擾嘅。因為事實上你會見到就係我哋而家上堂咧，又要面對同一班喺本地學生，又要同步要做一個網上嘅授課咁樣。咁其實對同老師嚟講，都係要花多咗好多一啲嘅精力去應對啦。咁亦都更加重要就係因為其實你會諗到其實一個學校嘅生活就唔係純粹上堂噶嘛。即係就算你話真係上堂上到堂啊，咁但係佢冇咗學校生活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我暫時就會覺得就係一個都幾難去彌補到嘅，暫時嗰個情況係咁樣咯。 係啊， 方宇良，你有冇另外一個即係話喺過往幾個月裡面，你有冇遇過一啲或者聽過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其實當啲學童唔需要翻學嘅時候，理論上佢留喺屋企係嘛？上課又好，或者做其他嘢。嗱，如果父母喺身邊咁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嗱，喺內地嘅情況，依家佢哋開始個經濟活動放翻噶咯 咁， 有冇啲情況就係父母根本照顧唔到佢咧？嗱，我真係唔知道內地有冇話獨留未成年啊子女在家中呢度聚咁。你哋會有冇遇過呢啲問題咧？ 其實暫時嚟講，我哋就未曾話真係遇到話依類咁嘅情況，我哋係需要去處理嘅嗱。暫時冇，咁當然啦，暫時冇就可能有幾原因啦。一係我哋就未唔知啦，係咪？第二就係亦都可能就算知，我哋都好難去處理嘅，因為你會諗到咧，其實喺內地嘅部分咧，我第一我哋唔可能安排到有人上去探佢哋啦。而家亦都即係以往我哋通常有一啲學生，譬如有個別家庭問題嘅，我哋可以透過社工去家訪噶嘛。咁但係你諗下內地嗰邊咧，其實我哋好多嘢我哋係做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你話唔好講話即係一啲所謂家庭嘅問題或者一啲照顧嘅問題啦。就算你上堂，你真係網課嘅，好多時都控制唔到學生上網嘅時候嗰個情況嘅，其實我都控制唔到。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個情況一路咁延續落去咧，其實你會預計到嗰、那個對學生學習嘅影響一定係有喺度。 有冇一啲情況係啲家長已經開始猶豫係咪要俾翻個細路仔喺內地讀書咧？ 係嗱，暫時咧喺中學生嚟講咧，我就少聽啲，但我知道咧，譬如喺小學啊或者幼稚園嗰邊就比較多聽到呢個情況嘅，尤其幼稚園我知道。咁當然中學生嚟講，因為佢啲學生即係啲同學喺小學咧，有啲可能喺香港讀啦，或者喺內地讀緊呢啲港人子弟學校嗰類咁嘅學生，因為佢原本係預咗係嚟香港讀中學嘅。咁佢哋，我估佢哋呢班同學佢嚟香港讀書個意願比較強嘅。咁但係我就唔敢講小學同幼稚園個情況。咁如果係中學嚟講咧，暫時就未聽到話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咁嘅退學嘅情況啦。 我想跟住翻頭先你啲講到咧，即係喺網教嗰個情況嘅時候，你即係作為老師，你可能即係睇唔到。你有冇一啲初步嘅評估？其實即係真係網教呢個效益係點咧？因為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係咪？全世界未來一段時間可能都要面對咁嘅問題。是不是已经是探讨紧一些方法去叫做处理这些不足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讲技术上层面，我估计很多人都克服到的，暂时讲其实同步上堂啊给功课啊，其实都基本做到的。不过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跟进那个工作是比较难处理的，因为始终我想透过网络，因为他没翻学。好似翻學校一個最主要嘅功能就係同老師有互動啊嘛，譬如話好簡單，我唔做功課，咁老師罰你留堂，要跟翻啲功課咁樣。嗱呢啲咁嘅過程咧，其實好多時就係要翻學校先做到嘅。 咁但係如果而家個現實嘅情況就係、是、呢一個咁嘅網課休咁持續嘅話咧，其實都觀察到少少現象嘅，就係嗰啲自律性高嘅學生係問題不大嘅，即係佢真係能夠跟得到個學習嘅。但係啲自律性冇咁高嘅學生咧，就明顯開始你見到有個兩極化嘅情況嘅，即係嗰啲自律性高啲咧，佢就保持到嘅。吓、啊，保持到嘅，但系嗰啲自律性比较低、平日比较低嗰啲学生咧，因为佢冇翻去俾老师跟啊嘛，咁、变咗个发现到个情况有啲倒退嘅情况，我都发现到呢个问题吓。 好、啊，咁、譬如话你哋见到，尤其系喺北区好多学校，会唔会喺咁长时间，即系内地嘅同学同香港嘅同学都冇一齐上堂嘅时候，会大家原先之间可能比较融和啲嘅、大家玩埋一齐嘅，而家个隔膜会比较大咗。 咁我哋有暫時就睇唔到嗰個情況，譬如以我哋學校為例咧，譬如我哋中三至中五都啲有六十五號去到七月十七號都有翻學嘅，翻埋考試咁樣啦。咁我哋就睇唔到嗰個情況，反而因為佢哋其實北區學生本身都同內地嘅學生本地學生咧，其實融合得幾好嘅，因為佢哋已經係小學已經讀書噶啦嘛。其實佢北區度讀書跨境咧跨咗成我咁超過八至十年嘅有啲學生真係嚇，咁、所以變咗佢哋嘅融合方面又唔會有好大影響，即係嗰啲本地學生根本仲喺小學認識嘅，咁係即係佢哋個融合得係幾好嘅。反而佢翻到學校咧係幾開心嘅啲學生，咁、所以變咗你話我又唔係太擔心話個中港嗰個矛盾會好大，尤其喺北區嗰度。 明白，好咁希望啲。同學都多啲機會， 可以回復正常啦。我哋希望咁樣啦， 大家一齊上堂啦。 係，冇錯冇錯。 好，唔該曬你， 多謝你， 方逸亮。 唔該曬，唔該曬。 方逸亮係北區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啊。咁嗱，我諗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啦，教育界亦都係啦，同學亦都係，老師亦都係啦，就係、是、面對緊一個所謂新常態。呢種新常態係牽涉到。即可能每个人工作的不同层面啦，譬如刚才有位听众阿陈生讲紧嘅就是做生意，而家完全反转晒啦。教书亦都要兼顾课堂上见到真人，又要兼顾网上，然之后又冇咗好多学校生活，咁成个教育应该点做呢？有好多嘢大家要谂啊，同埋刚才讲到嗰条边界咧，其实即深圳同香港嗰条边界咧，原来又唔系咁虚嘅啫。原來好實在嘅喎，有事起上嚟咧，係可以阻住好多嘢嘅喎。即係兩地嘅交流以後又點樣咧？好多問題。 即係科技當然幫我哋解決咗好多問題啦，係、咪？作為一個工具。咁但係我哋今次其實疫情裏面咧，亦都即係今天裏面同幾位即係朋友嚇少少嘅交流，亦都係體會得到咧。科技作為一個工具，又唔可以完全取代咗。即係人與人嘅接觸啊， 係 嘛？譬如頭先方逸亮講到，我都完全冇諗過係教書教學冇問題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罰佢嘅時候，你點罰佢咧？咁嗱，其實獎與罰喺個教育過程裡面都係真係兩者都需要。 同埋其實大家同學之間咧，即係翻學除咗話學嘢之外咧，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啊、玩啊、嗌交啊。都是成長的一部分嚟噶嘛？ 玩一定是啦，即係尤其是小學生嚟講，咁你嗱即係變咗冇咗一個羣體嘅，其實依嗰個互動、互相學習，一群人咧係始終係好唔同一個環境，即係唔可以講話絕對好與唔好。咁而但係正正就係學校係一個環境咧，啲老師係可以睇住學生，亦都可以對比到。而即時去作出一啲嘅判斷咧，去協助學生。咁但你有一個距離嘅時候咧，依、這個就困難啦，即係未必係完全花多十倍時間就可以處理到嘅問題。咁但係點解決咧？依、這個又係大家真係點拗爆頭都未必諗得到。 即係嗱，網上去教學咧，又唔係話即係全部都衰嘅。有一樣好事咧，就係、是、大家似乎用少時間喺交通上啦。咁然之後上堂嘅人係多咗嘅喎，譬如喺大學裏面係啦，咁另外就係原來有好多人呢，佢有問題嘅有意見嘅，往往就譬如上堂呢，佢就唔鍾意舉手講嘢嘅，佢就鍾意喺個網上教學裏面呢就寫嘢，寫嘢問問題，又多咗人問問題嘅，咁但係點樣即係揾到個好處，然之後將一啲壞處減少呢？我諗即係每個人都要即係個個都喺度傷緊腦筋。 系 冇答案，而家 即系个形式唔同咗，可能真系对某啲性格嘅人嚟讲，可能有好处都唔定，但系对另外一啲性格嘅人嚟讲，可能佢又要重新适应。咁呢个就系无论制度上边或者系统上边咧，我哋都真系要尝试啦。依家 同埋嗰条边界 即如果是咁实在的话，大家对以后的生涯规划又点谂咧？可能又有不同想法，会不会咧？ 嗱，讲真咧，即系又用翻外国的例子，就算我哋表面上冇呢条边界，或者以后大湾区真系做得好好都好，再有啲咁嘅情况嚟，睇翻外国，无论纽约或者新泽西咁，佢始终都系有条管型嘅界线喺度。 嗯， 咁呢啲嘅处理，我哋又要睇啦。 好啦，我哋迟啲。